代志。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？讲了啦，无啦，安怎我是看你袂爽？ 我拢不敢讲你们的，我不想我有，让他。 朋友一生一起走。